中波603，敬请关注。 北京时间16点整， 5000年浩瀚历史，3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鲜花的香味，酒香的陶醉，用拼搏的汗水点缀，快乐的掌声，成功的笑容，用顽强的努力作伴。11年，向着新的梦想起航，向着辉煌挺进。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。 恭祝北京祥康， 北京祥康， 恭祝北京祥康11周年， 恭祝恭祝北京祥康11周年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我们继续啊，和大家介绍啊相关的知识，特别是我们大家都了解一种现象，或者说呢了解一种规律啊，那就是呢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。我们有些啊老年朋友一到这个季节啊就担心了，就害怕了。为什么呢？每到这两个季节他就犯病。为什么要提倡防？要防呢，我们就要知道它的现象和它的规律啊，它为什么春秋两季就容易发病，把这个破译了啊，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就不难了。所以我们结合这个季节性的啊疾病，我们叫呢时病啊，时病啊就是季节流行病。所以我们把流行病秋季容易发的啊，容易出现的这些病，主要的我们都跟大家说说啊。比如我们跟大家说什么，说呼吸系统、啊、这个在啊秋季来说那发病太多了，所以这个呢叫高发期啊。所以我们讲呢是分两个部分啊，一个部分呢啊就叫高发期的组成人，哎，这个老年朋友参与是吧。还有下面呢三期嘛，是吧？高发期还有什么呢？啊，复发期和加重期。这个就说的啊，素肌的人。什么叫素肌？啊，流素的素，啊，疾病的疾。哎，说白了，土话，老病啊，有病根啊，就旧病啊，旧病在这个季节上复发了，加重啊。这是我们了解了。前面说的是流行病，人人都可以参与啊，没注意防范啊，那就可能参与了啊，不管你啊男女老少。后边说的加重期和复发期啊，一般说的就是啊有旧病的人啊，在外因的这作用下突然一凉啊而发的啊。我们作为老年朋友啊，和作为呢这个小朋友，这就呢要格外注意了。所以注意哪些啊？就是我们讲啊，预防要以预防为主，要治胃病，是吧？这句话呀就太广泛了，什么都要防，是吧？要防的很多。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这线条？哎，在某一阶段你要防什么，而且要怎么去防？那这样大家呢就有的放矢了，能够抓住呢重点，能够抓住关键。所以你看我们讲这几个病啊，前面啊我们讲的是肠胃病啊，这个肠胃病就在这个季节，我们就说长夏这个季节的当时和长夏呢延期 后边。啊，长夏过了，过了之后呢，你过了不等于不发肠胃病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说这个季节不是啊，长夏时候是吧，应该得的吗？哎，怎么我过了长夏这个季节我又得这病？是的，有些人不解，发病的内因是体内的是吧湿，说你没有去掉就没有清理这个垃圾，那有这种原料啊，那随时啊加上点调料，就是加点诱因，它随时都可以发作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对啊，那个季节呢啊是称为集中发作啊，这我们就清楚了。所以说呢，你必须得把体内的垃圾清了啊，特别是啊肠胃不好的，肠胃功能低下啊，吃一样的东西人家就没事儿啊。所以人呢要有很多的能力啊，自身的能力啊，我们讲了是吧，哎，他的抗病能力啊，他的调节能力啊，他的代偿能力啊，他自我康复的能力，还有很深的一个就是人的潜力。但是你有垃圾啊，你这个潜力不会发挥的，是吧，发挥不出来的。所以净化体内的啊这个环境啊非常的重要。上档节目讲这个呼吸系统，这个在这个季节那这个犯病的太多了。一着凉啊，怎么了？咳嗽了。一着凉鼻炎又加重。呼吸系统的上口是哪哈？就中医讲了，肺开窍于鼻。所以从鼻子，鼻子是什么？什么叫开窍？出口啊。窍吗？就是口啊。说白了呢，它也是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前沿阵地，门卫。这门卫干什么的？门卫是守护的，是保护的，是吧？如果你的啊这个鼻部特别健康，能够履行这个门卫的职责，它能够呢把冷空气吸进去以后，它做一个呢温热调节。哎，它能发挥正常它应有的这个优势和特点。翻过来讲，一旦鼻子啊出现了故障，形成一些炎症的或者增生的病灶，你说它这个门卫能起到什么作用？它不但不能正常发挥履行它保护啊我们整个啊呼吸系统的这个职责，反倒呢啊有害于啊。所以这我们就清楚了啊，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家这个每天早晨醒了以后，哎，首先要做啊五步操，特别提醒啊秋季一来临，早晚一开始凉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得挂弦了，就得认真履行了啊。如其啊我们有呼吸系统毛病的人啊，包括有鼻炎呐、慢性鼻炎呐、鼻窦炎呐、过敏性的鼻炎呐，你看有些人风寒过敏，一股凉风过来马上打涕粉，说的实那实快，涕粉一打跟手清鼻涕就流出来了。说怎么你来病的那么快呀、啊、我跟你说，不是来病快，你现在原料都特别充足，就差这个导火索了，所以它生长的快啊，这就清楚了。而且身体处于脆弱和敏感，哎，所以他就来得快。特别是这些人啊，呼吸系统有毛病的人，这个五步操啊，你光讲知识不行啊，你讲知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，就让你重视，重视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基础，是一个开始啊。有了这个基础，认识到重视了，是明白了，你得操作呀，你得落实啊，你得教给大家方法啊。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早晨起来的五步操啊，这个至关重要了。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，我说人这五脏有哪两脏最容易啊受到啊危害，最容易患病啊？大家想想是吧， 五脏嘛，心肝脾肺肾，啊，哪两脏最容易啊？就是一个肺，说你他要老有喘气儿啊，啊，就是你睡着了，他不还得喘气儿吗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啊。就当你喘气儿的时候，这里边就文章就有了。哎，你这个环境有污染，你喘这气儿，那就对身体受损伤了。哎，再加上这现在的气候，一冷一热，一热一凉，过山车嘛，所以它最容易患病，啊，这是它的特点。为什么要提倡你提前在家里做好准备？干什么要扩胸啊？扩胸就要增强心肺的功能，啊，一扩胸，我们两个乳房中间有一个什么膻中穴，膻中管什么呢？气会膻中，胸。胸有胸阳，啊，你看那胸阳不振的，到老以后弯腰驼背，那个胸阳阳气不足了，啊，你看有些人通过咱们做这些自然的方法，我又长了，哎，老太太七十多了，我又长了这个4公分，就是通过做这个一些方法，最后呢使腰，腰板直了，使我们的胸挺起来了。啊，所以说这就是五步操当中的扩胸，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些意义呢，啊，认识到了。又具体的说，啊，这是说防了，啊，这给大家提供方法了。我们细分析这个呼吸系统的病，是吧？你比如我们谈到这湿，为什么要把湿邪去了？它就是一个制作咳喘的一个原料，啊，我们讲了，有声无痰为咳，这在传统中医怎么治？这种咳，认为它肺气不降，所以健咳嗽你得降肺气，这就明确了。因为呢，我们这肺，你讲到呢，这个秋季养生嘛，就得谈肺了，你就得谈呢秋季的特点呢，气候特点，它应该这个肺的啊生理功能，宣发和肃降，啊，这个肺气降为顺。啊，用我们谈到现在啊，很多紧张综合症，啊，这个气儿啊，屏气凝神，啊，在高度紧张的时候，啊，是不是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呀？啊，就像比如说我们看球一样，是吧？盯着，哎呦，到前面了，哎，那个呼吸就屏住了，那个神就定住了，凝神嘛，久而久之，啊，它会影响我们的呼吸。啊，所以要保护肺，你必须呼吸通畅。这养生就是帮，哎，顺着，哎，我们的五脏六腑，顺着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，来帮助它降。为什么我们要长呼吸，气下丹田？这都是说的肺，啊，都是说的气。气下了以后，气下火一下，气下痰一下。气下湿一下，那这点非常重要啊！我有时候说了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人们现在啊不会喘气儿，有人就笑了，谁不会喘气儿啊？生下来不就会喘气儿吗？怎么不会喘气儿？对，啊，说的是不会科学的，哎，喘气儿啊。所以说呢，通调养，将来啊，我们讲到养的时候，要特别说到这个气了。那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呼吸系统，是吧？我们也要带上一句，啊，要让大家知道，啊，特别是我们在强调，啊，清理垃圾，啊，要保持上下通。谈到推肚子，气道，啊，手到气道。说你清理垃圾，它也有诀窍。说我们过去就知道清理体表，啊，洗澡啊，洗脚啊，洗头啊。身体外部的表层的啊一个结晶，但是不懂得如何去清理体内，啊，就是古人说的滑其外而萃其内呀，就是这古人呢啊把今天人们的这个思维和做法都看透了，高，实在是高，滑其外，特别注重外表，忽视了内在的基础的东西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啊怎么样学会要补这课啊，古人早就说了， 说我没有很好的把它去学习继承挖掘运用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是人们的光注意有形的财富啊，让忽视了这无形的财富。所以我们谈到肺，你就必须得谈这个气，是吧？我们谈到这个流行病啊，季节病啊，它为什么发？因为你体内有垃圾加上外部的诱因而发。所以你怎么从彻底上不让它发，你把它原料给它去掉，所以这是根本。所以你再加上防呢，啊，防些风寒呢，防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，啊，注意饮食啊，注意运动啊，这个时期特别要强调运动。一方面要去掉炸药，一方面屏蔽什么导火索，就是发病的诱因嘛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秋高气爽，硕果累累，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，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，特在2018年9月21日、22日、23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，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，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，回馈价为1200元。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，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，再加赠验方大全一本，回馈价为3600元。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。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。你好， 老师。 哎， 您好。 哎，您好，您好。 李老师。 哎， 我觉着您啊是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。 哇， 您是在平凡的工作当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。 嗯， 您说像那个平时以前我们不知道，哪想到这大脚趾头扎成跟脑子有连，跟脑子有关系啊。 对， 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大脚趾头一扎疼，我们马上就休息啊，睡觉啊，都什么就养脑子呀。 对， 它就不容易出事儿，你说是不是？ 哎呦，这个是，这说的非常实际实在， 是不是？ 那是这样。 以前不懂啊，不知道啊，现在知道了，多好啊。 哎， 李老师。 哎， 我好多那个好多年的顽症吧。 哦， 你看那个像那个唇炎，就是我嘴唇老发炎， 哦， 特别特别难受， 嗯， 然后就是老想拿手指头 K 着的，老特别特别难受， 嗯， 得将近有10年，最后大夫也说没办法，说治不好你就只能抹点那个无色唇膏， 嗯， 哎，抹点那个让它滋润滋润， 嗯， 然后也没好，结果呢就用您那办法泡脚按摩推肚子呢， 对， 开大便呢，哎，不知不觉当中就这个病得有10多年。 哦， 哎， 哎， 然后第二个呢是那个我这个慢性胃炎， 嗯， 因为我过去吧，咱们不懂不是，一有病呢，嗯，就上医院，一有病就上医院。那时候啊，我总吃药，药费特别高，所以慢慢就像您讲的，就抵抗力啊、免疫力不就下降了吗？所以呢，哎，他就总得病，然后呢，这胃啊就胃炎，就特别难受，哎呦，就特难受。后来我说这胃老难受不是，后来就问咱们养生堂老师， 嗯， 他说你就推肚子吧，每天坚持推300下肚子，然后我就每天坚持从胸骨窝推， 嗯， 推推每天300下，没事，哎，现在没事了，多高兴啊！而且再一个呢，我这个腰，我的腰是88年开始疼的，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哎，他瞧着怎么又老疼啊？就是后来啊，我挨自行车撞过，撞完以后，后来又淋雨， 哎， 淋雨以后自己不懂不是，不懂得排汗排湿什么的，结果这腰就开始疼，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，他瞧着，大夫拍完片子一看，说没事儿啊，说你的腰没毛病啊，后来最后就给定为说是腰肌劳损， 哦， 哎呦，我就那时候疼了得有20年这腰， 哎 呦，就那时候什么办法都用遍了， 嗯， 那个又是抹扶他林、贴膏药、什么按摩什么，哎呦，就每天就折磨着我，就是两个硬扎的，那难受哎，哎呦，真的就跟活不下去那种感觉似的，老那么难受，还老得按摩去，哎呦，就花那钱就多了去了， 嗯。 我现在就用您那自然法，就在床上这么来回摆腿， 对， 就没事儿了，就这么简单办法，也不用花钱，哎，腰都不疼，所以我现在生活质量就提高了。 哎，我们现在求的就是幸福指数，你说生活条件好了， 哎，对对对， 对，现在什么不缺，就是要有个好身体。 对，很关键。 啊，这腰呢也不疼了，所以像您那个酒，也特别特别好。 哦，用了。 然后那个我就有时候吃药吧，吃药以后吧，他有时候胃就不舒服，当然不是老这样，就偶尔哈，有时候他胃就不舒服。 哎， 不舒服呢，我就不管他，我一般就是七点半或者什么吃点药，我就不管他。等到八点到九点的时候呢，然后我呢就那个，他不是喝那个3到5钱那酒吗？ 嗯，没错。 我就喝点3到5钱，哎，一喝完了就没事了。没事，而且咱们那还就是睡眠还能还好，睡的就是喝完了以后睡得特别特别沉， 这个 对，睡得特别好， 很多人都反映了。 哎，然后那个，而且就是还调理你这脾胃， 哎， 真的就特别好效果。啊，我吧是那个，您知道我那个是2008年6月份吧，我把那个我那个胆呀长息肉了。 嗯。 后来吧，咱不懂吧，那时候还不知道咱们咸康不是。 对。 结果医院呢就给摘了，大夫他说。没事儿哈，其实肯定是有事儿，因为您不是讲过吗，肝胆相照哈。 对。 现在我这胆吧没有以后吧，它就肝的负担就重了。 哎， 你想它又要分泌啊，这个都靠胆靠肝不是，所以我的眼睛啊，它就跟肝不有关系吗，我的眼睛就老难受。 嗯， 就是那时候以前的时候就晚上躺在床上吧，就老揉眼睛，它不自觉的就揉，不是说。你那什么，就不是就他就难受。 嗯， 我揉揉揉，我要10点半上床，能揉到12点，那眼睛就难受什么的。 哎呦！ 然后我现在呢，我就用您那办法，就喝着菊花水呀。 对。 然后平时我又上养生堂呢。 嗯。 贴着那个肝的粉丝区。 对。 眼睛没事儿啊，一点都不难受了，从来都不用揉，你知道吧？就这样。嗯，所以说李老师特别感谢您，真的，你自然太好了。 你做的也认真。 对对对，我倒是挺认真的，我几乎能坚持啊。 对，坚持是不易的。 嗯，老师谢谢您。 不客气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现在我就是有个问题，就是吧，我这头发吧，就是特别爱出油，皮肤特别干，身上皮肤啊、脸皮肤啊都特别特别干。 哦。 就是但是头发呢特别爱出油，其实人家好像不知道，人以为说一说油，这女的怎么那么不爱干净？不，其实我老洗头，就隔一天就洗一次，可是老出油。然后我问过那个老师，老师就说你那个干出头，那您说我就用这一个办法，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？还是这个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总爱出油呢？再一个就是吧，我这个慢性盆腔炎它老不好。 哦， 这个怎么办呀？ 哦，慢性盆腔炎。 哎，一个是慢性盆腔，一个是老头发老出油，就这两个问题，您帮我解答一下。 好，其实出的油不多，要多了呢，中国这个油不就解决了，是吧？还是不多，但是不多很讨厌。那，这是脂溢，有的还因为呢，这个头出油啊，堵塞了这个，这个毛孔，还掉头的还不少，叫脂溢性脱发，啊，这个呢去降脂，啊，这个降脂呢，在食疗上，啊，我们可以运用，啊，降脂的很多了。山楂、海带，这些东西啊，常吃点。这个盆腔炎特别要注意，啊，盆腔炎要注意，啊，这个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坐着，啊，我曾经说了，腰、胯这节病很多，为什么？就是经常坐着，很少活动。你看，人们吃的多以后，是不是牵长肚子？啊，你哪儿活动，这哪儿都是肌肉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哪儿不耐动，这垃圾就容易存哪儿，存了就形成什么呢？叫臭水坑，哎，我们现在运用什么流水不腐，哎，把它通了，是吧？所以经常啊，趴在床上啊，把小腿翘起来啊，摆腿，不仅对腿、对腰、对胯、对骨头有好处，同时是不是也按摩了我们肚子？没错，这是一个，就是让你的腰胯经常活动，啊，这是值得注意的，啊，就是不通嘛，是吧？少坐着。另外呢，就是啊，要按妇科3大便。一定要加强啊，在局部我们前后都要给它贴上啊，次疗前面啊，中脘啊，中极啊，啊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重视啊。好，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做到这儿啊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6263941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